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来关注我们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我们在运动锻炼的过程当中该注意哪些问题。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也是咱们好久不见的一位老朋友了，他呢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李瑞彤李老师。首先呢，我们还是有请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 欢迎李老师啊。从我们自己生活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啊，我相信李老师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身边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多，而且他的确还有随着现在生活的一些变化，他自己所产生的变化，那就是他还趋于了年轻化啊，这是的确让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因为在我们以前的印象当中会觉得慢性疾病好像往往是找的中老年朋友，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疾病的这些朋友可能更容易去得慢性疾病，但是没有想到的就是现在越发的是在年轻人的身上出现了，而且呢也是越来越广了，这的确是需要引起朋友们的一个格外的重视。所以李老师呢也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朋友们去关注这些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咱们在运动过程当中需要去注意的问题。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以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慢性疾病跟朋友们去入手分析，去讲一讲咱们该怎么运动，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又该去注意哪些问题，希望让大家可以科学的来进行运动，并且给我们的身体还能带来一定良好的影响。那我们首先呢还是想先来听李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吧，就是从慢性疾病的这个角度我们去说一说这个问题，是不是？ 对，因为现在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慢性疾病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是的。 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包括我们的生活模式啊，以及我们的饮食等不同的方面，包括呢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他现在趋于年轻化。 对， 因为很多年轻人啊可能从2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比如说有高血压， 对， 对吧？ 对， 或者是有一些轻微的一个 心 脏 疾病。 对，比如说异常的心率啊，或者是这种窦性心率这种问题。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呢我们也必须要开始重视起来，就是让这个疾病呢能够近晚一点的找到我们身上，对吧？ 对。 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科学研究当中表明，其实我们经常运动是真的可以预防我们的这个慢性疾病的，然后呢也会改善我们的健康状况。因为今天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主要是想告知的呢是我们已经得了这个慢性疾病的朋友们，然后怎么样的去运动。那当然如果没有得，但是觉得自己可能比如说家族有一些遗传的这种因素的话啊，那我们就要预防，引起重视。 对， 然后呢但是还是要按照正常常人的这种科学的这种健身来进行，帮助自己去预防多种疾病。 对， 那我们一旦出现了这样健康的问题呢，我们其实运动呢就会有助于帮助我们，就配合着我们的医学治疗手段啊，然后以及达到能够控制一下这些问题。那就是大家当然也不要认为说我们只要运动了然后可能就是比如说减少药物。那我们今天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你这个如果获得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一定要在参加运动计划之前获得咱们医生的许可 啊， 这是很重要的， 遵医嘱嘛。 对，所以呢不能就觉得哎我觉得最近 可能好一些了，或者是我觉得没那么难受了，那我就自己开始就是加强了一些训练。那、这个、 然后还停药了，那就是非常危险的、 对，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一定要就是先去问一下医生。如果医生觉得说你可以做一些低强度的到中强度的一些训练， 嗯、 然后呢，我们再根据我们的这个自身的条件，然后呢开始从事这个训练。所以今天这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我现在一定要放在前面来说的、 嗯、 就是一定要得到医疗人员的这个许可。 对， 然后呢还有就是呢，我们现在其实得慢性疾病我们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啊， 嗯，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饮食 啊， 还有就是我们吸烟喝酒、哦、其实这个是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活动、 哎、 就是久坐少动的人。 是的， 其实在久坐少动就是我们正常人现在啊，就是国际的标准是我们每周至少要运动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要达到150分钟、 嗯、 相当于就是我们每一天就是一周可以休息2天，比如说5天我都要运动、 嗯、 然后呢每一天至少达到3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这是对于健康人来讲的。 对， 那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基本上都做不到这样。 是的， 因为中等强度的运动它不是说像大家说的我去就是吃完饭溜溜弯， 对，或者我每天走路上下班啊， 对对对， 其实都不算在里头， 或者是去坐地铁上下楼梯，这都不属于中等强度。中等强度是一定能让你至少会出汗的。 对， 那这出汗还不是说因为有的人很爱出汗、 嗯、 对吧， 对， 我一走两步我也能出汗，他这个出汗是一定是要持续性的，有那种至少有流汗的那种感觉，或者让 你追个公交车追个地铁， 对对对，是短时的那种 对 那种运动。所以呢、 嗯、 其实我们大部分人现在真的都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然后呢也还没有这个意识、 嗯、 所以呢我们呢今天呢可以就着这个慢性疾病也给年轻人或者是给一些健康的人群一个警示、 嗯、 啊，让大家呢真正的知道怎么样的就是从这个饮食还有从身体活动包括怎么戒烟戒酒这个方面，然后呢能够啊减少这三个因素的话呢能够达到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身体的状况。 对 啊，那今天其实我们主要刚才也说了，我们就谈现在就谈一个方面， 嗯， 就是也是在离大家非常接近的，就是心脑血管的疾病 啊 啊， 就是更细了啊，我们是慢性疾病当中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对对，因为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大家觉得离自己也非常非常近的。 对 啊，其实我说几个大家就知道，比如心脏病 啊， 啊高血压呀、啊、 是 对吧，还有一些比如肌肉酸痛啊，下肢肌肉酸痛啊，其实这种东西呢就是大家常常都会感觉到，只是他觉得这个病症可能没有更针对性的知道啊，这到底是什么病症、 嗯、 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疾病朋友已经确诊了、 嗯、 啊，就是已经得到了这个就是医生的就是警告了，说你已经获得了这个慢性疾病、 啊、诊断书了。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先第一个想跟大家讲一讲的最主要的就是咱们这个冠状动脉疾病、 嗯、 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动脉粥样化性心脏病，也就是咱们心梗 啊。 对 对, 对， 越说越熟啊，先开始说他学名的时候可能还有点疑惑，是什么呀，越说越 痛，哎， 一下就知道了。 对对，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心肌缺血嘛、 嗯、 心肌缺血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的血管里面有大量的存储的脂肪或者堆积的一些脂肪堵塞，然后导致了我们这个咱们的这个就是动脉，对，它就是血管变细，血流就不通畅，慢慢的呢心脏肯定就缺血。那其实咱们导致这个病因的呢，其实大家一定要知道有什么， 嗯， 因为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去规避或者是能够正视 做好预防的工作嘛。 对, 对，首先呢就是家族史，就是我们比如说我的父辈、 啊、 或者我的祖辈， 对， 至少我三代或者我的姨啊叔啊这种的都得过心脏病， 我们家里人有， 对，我们家里人有，那你就要注意、 啊、 可能就有可能会比正常人家没有的这种啊，就是可能会更容易遗传到这种因素， 你患病的几率就 更 高一 些。 对, 高一些。对，第二个呢就是高血压， 嗯， 对，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现在很重视，包括还有糖尿病， 嗯， 包括咱们的血脂异常，然后呢最主要的还有一个病因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跟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饮食习惯和身体不活动、 哎、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呢，就是我们家族史是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去 就是避免的， 这是 这个是 天生无法选择的， 对，爹妈给的， 对吧？那我们的，但是我们后期的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饮食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对， 然后能够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调整， 对， 对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晚一点找到我们这个身上。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酷生活，今天你遇到了吗？ 改变生活方式的两大问题，一个就是饮食，一个就是活动。那我们第一个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营养方面，其实呢，这个营养方面呢，我们最主要的，其实大家每个人都知道它的就是营养我要吃什么，或者是不该吃什么，但是可能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做的时候就很难了， 对，或者说没有那么特别的清楚的了解到底我应该怎么吃或者应该怎么做。那首先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几个指标，第一个呢，最重要的五个指标就是果蔬，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水果和 蔬 菜， 哎， 对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鱼类，其实就是我们的海鲜，但是大家可以发现我没有提到红肉类的，比如说什么猪肉、牛肉， 对 吧？羊肉，就是红肉类的东西我没有，而且提到白肉类的，就是因为它身上有特别大量的蛋白质，可能更好的让我们这些慢性疾病的人，因为我们现在针对的哈 是的， 对吧？咱们现在心脏病的人，慢性疾病的人群，可以更好的吸收一些蛋白质。然后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钠，也就是我们的盐，对，我们的盐的摄入，还有就是我们的含糖饮料以及我们的全谷物啊，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五大的一个指标。那当然呢，因为现在呢我们没有给大家完全的去举例子，大家就先记住这五个大的方面， 对， 然后三个次要的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坚果，还有呢就是豆类和肉。这时候提到了，就是在三个次要指标里面提到了肉类，就是我们所说的红肉类的那个食物，第三个，然后呢就是我们的饱和脂肪，饱和脂肪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油，对，最大家最接触的就是平时炒菜的油嘛，对，就是这些。但其实呢，对于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的这个，其实呢我们最主要的是还是要用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给大家说的一个新的一个饮食方法，叫地中海的饮食法。其实地中海饮食法呢，我其实想就是在前面的时候先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个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都是比较适合的，就是应该是怎么样的去饮食。 我现在听到的一种说法，不只是心脑血管的朋友应该用地中海饮食法，就是很多 对 可能没有这样问题的朋友，我们都推荐大家用地中海饮食法。 但是因为它这个地中海饮食法可能更针对于就是咱慢性疾病人的去调整，因为我们正常健康的人群呢，可能如果你不用地中海饮食法你也没问题，也可以非常健康， 就说白了忌讳的没有那么多， 对，我也可以吸收，我也可以消化， 还可以大快朵颐一下， 对对。但是对于慢性疾病的人群来讲，他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刚才咱们说了，他的血管，他的动脉血管可能已经有一些堵塞 了， 有一些问题了，那他可能就更需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去饮食，然后呢能够让他慢慢缓解，结合着他的药物然后缓解他的这个病症。那我们健康人群可能不用地中海饮食法也是可以的，那当然如果用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的，就是为了预防或者早晚一点使自己接触到这个慢性疾病。其实我们每天呢要至少摄入呢有五种以上的颜色的水果蔬菜是最好的，对，可以，大家可以其实想想，其实大家如果稍稍注意一下这个点的话，都可以达到五种颜色以上啊，因为我们每天的水果蔬菜除了绿叶菜以外啊，我们还有其他颜色的蔬菜， 对， 对吧？我们都可以去调配一下， 对，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生活如此幸福， 对， 可以选择的这个食物种类又是那么的繁多， 对， 那对于大家来说其实就是要看怎么能吃的科学，怎么能吃的更有营养了。 其实如果比如说现在有的很多的年轻人或者甚至是老年人，他可能就吃不了多少，但是呢他又就是可能就是一个菜 因为他吃不了太多，那你就可以在这一盘菜里面，你看你能不能至少放五种颜色， 哎， 对吧？ 对， 比如说西红柿啊，胡萝卜呀，或者是还有我们正常的紫甘蓝啊，对吧？ 然后绿叶菜就不用说 了，对，基本上这就到了，因为还有水果的搭配， 对 对, 对， 所以你最好在炒这一份菜的时候，你就可以加不同的颜色， 就至少先配上两三种、三四 种，对对， 然后再加上水果的这么一配， 对， 绝对 就 够 用了， 凑够五个，而且绝 对 不止五个了嘛， 对对 对, 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鱼类或者是虾类，对，就是我们还是尽量少吃一些红肉类的这种食物， 嗯， 就还是多吃这种鱼类和这种贝类的东西。 对， 然后五谷杂粮呢，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都很重视了，比如吃点南瓜， 啊， 吃点红薯、 玉米、 玉米，对 对 对, 对， 吃点这种食物。然后呢，在你的做饭的时候呢，也可以放点小麦，对吧？ 啊， 大麦、燕麦， 对， 什么藜麦这些， 对， 小米这些，就是不同的，不要只就干吃 大米， 大米，对对对，就是每次都放一些不同 的 这些谷物， 对， 这样的话呢，搭配起来，包括可以放一些豆子，比如黄豆也可以焖米饭里面，绿 豆、 红豆， 红豆什么的， 对， 对 对对，就是掺杂一点这些东西会吃会比较好， 嗯， 而且呢，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油一定要呢选择我们的橄榄油，嗯，对，尽量呢就是不要选择那些大豆油，嗯，对，那样的饱和脂肪的含量还是比较多的， 对， 所以呢，我们可以呢。就是而且呢橄榄油我们也是点一下就可以了， 嗯， 不是说一定要那种炸的那种 对 对，包括炒饭什么的我们也是轻轻的点 一下，控制 一下 油量， 哎，对，尤其现在的不粘锅都非常好，你不用说非得放很多的油才可以保证你不粘， 对, 对 吧， 对对， 所以呢就是希望我们慢性疾病的这些人群们可以采用这样的搭配的方式来进行。那其次呢，我们还可以比如说吃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加工食物上面啊，尽量就是我们少一点对它进行反复的加工，就或者复杂的加工， 哦， 就比如说我们能拌不炒，对吧？能简单的炒一炒呢，就不要什么又放什么蚝油啊，又放什么料酒呀， 啊，就调料啊， 哎， 加那么多， 对，简单放一点点，对吧？就是清炒一下 能 可以了， 拿白水一焯就出来吃的那种不是更好吗？ 那可能有些人还觉得没什么味道哈，就那一个菜然后我们还剥夺人家只水煮，可以稍稍的简单的加工一点啊，然后放一点调味料啊， 嗯， 或者是哪怕蘸着吃啊，或者是炒菜也可以，比如放一点点盐，对吧，借点味儿就可以了。那因为我们在这样避免这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就是避免我们的微量元素啊，还有我们的抗氧化的一些损失啊，所以呢是希望这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呢可以大家多吃一些乳制品。那乳制品呢， 哦， 尽量是低脂的或者是无脂的，因为现在也有很多酸奶啊、牛奶啊都是这样的。 对 啊，我们还是减少我们这或者脱脂的，减少我们的这种脂肪的摄入。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鸡蛋啊， 嗯，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觉得这个鸡蛋是吃的越多越好啊，甚至因为你甚至有一些健身的人，对吧，一次恨不得吃七八个，但是对于我们慢性疾病的朋友来讲呢，我们觉得就是这个鸡蛋还是尽量不要吃的过多， 适量，啊， 对对，适量。然后呢包括也这个东西也不是越多越好，因为它就是蛋白，但蛋白如果我们吃的过多吸收不了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影响 负担了， 对，也是一种负担，所以呢就是我们正常哈一天一个鸡蛋足够， 嗯， 有的时候可能有的老年人也不会吃太多那个黄蛋黄， 对, 对吧， 会有 不吃点蛋白就可以了，其实这就足够了， 嗯， 对，尤其我们如果是一些中老年朋友的话呢，可能他的那个吸收也不需要那么多，因为他每天代谢很慢， 对， 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就一周不要超吃多七个鸡蛋啊， 基本上一天一个是比较合适的， 哎，我们健康人。那如果健康就是健身的那些人群，那就再 另当别论 了， 啊， 对 对 对, 对，我们就是指的是我们正常还有就是我们慢性疾病的朋友们。 对， 那最后一个最主要的其实就是饮酒了， 嗯， 因为饮酒现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确有的工作呀或者是生活当中难免避免，所以呢我们还是希望呢大家能够每天保证适量的饮酒， 嗯， 对吧，比如说男士呢其实一般是两杯， 女士一杯，那这个一杯呢其实就正常我们的就是生活当中，比如说在饭店 就是小杯的那种、 啊、 不是白酒，就正常啤酒的那种， 一个小盅的那种、 哎、对对对，就是那种状态。然后呢其实如果要是一定要喝酒呢，建议大家可以喝点红酒、 啊、 对, 对， 因为红酒是促进血液循环 的, 是的， 它不像是白酒和啤酒就是就是 一个胀肚， 对， 胀 肚一个，对，辣辣嗓子是吧，它不像红酒可能会更加能促进一些血液循环， 对， 然后包括很多朋友可能喝完以后会觉得微微的冒汗啊，其实呢这个都是，但是我们一定要是适量、 嗯、 适量的去饮酒啊。其实如果大家呢能够在饮食方面呢，就是我们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能够稍稍注意一些，这在饮食上面能够平时的时候能够注意一下到这几点的话，其实已经非常有帮助了。 对、 啊、 像我们锻炼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嘛啊， 嗯， 三分靠练，七分都是靠吃的， 对， 所以就是从我们这个吃上，从饮食上大家可以关注的地方，尤其是针对于我们这些慢性疾病的朋友来说、 嗯、 就可以做的很多，像刚才李老师介绍的这些点，如果先去入手进行一个控制的话，其实就对我们本身病情的一个缓解也好，或者说是控制也好，就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了。 对， 之后再加上我们李老师要提到的接下来这个关于动的问题的话，那一定就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了嘛。 对，是的、嗯、所以我前面呢还是先把我们营养这个部分，吃的这个部分呢先给大家呢就是介绍一下。因为为什么刚才介绍很细呢、 嗯、 就是因为针对于我们所有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其实大家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是通用的。 对，后面呢那针对不同的具体的疾病的时候，可能我也不会说的如此之细了，我就会说一下具体可能这个病更不要吃什么样的饮食。 对、 啊、 再加上我们也是民以食为天嘛， 对对对， 怎么着最后都是离不开吃的，还是应该把它放在最前头先跟大家介绍清楚。 对对，这样大家记得更牢固一点、 嗯、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这个动的问题吧。先来说一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啊，就是它的学名呢是叫冠状动脉疾病，也就是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 对、 啊、那它的一些动的方面我们需要去注意的点都包含哪些呢？ 好，首先呢我刚跟大家也说了，就是我们一定要得到医生的许可。 嗯， 那可能有的朋友就说，那我也不可能就是每一次啊我都去医院去问一下医生，可能我已经得到医生许可了，但是呢我还是想去通过判断，然后呢我能不能够去运动。那我其实呢这个地方呢就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如果患有低风险一项的这个心脏病的人群就可以运动了。那什么是、 嗯 称之为是低风险呢、 嗯、 第一个呢我们衡量的标准就是我们没有经过一个非常复杂的临床过程，比如说搭桥手术、 啊、是的， 是吧，一个特别大的手术，比如说可能我就是因为心律不齐啊，或者是因为我最近心跳过快， 对 啊，然后导致我可能有一些头晕这样的原因、 嗯、 可能我到医院去看了，我也因为我非常重视，然后呢但是我没有一个非常大型的手术，或者是没有一个过多的住院的时长，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只是非常简单的可能用药物或者用一些点滴的方式，就大家就能缓解，然后就很快就出院了、 嗯、 啊，这个呢来解释一下我们不复杂的这种临床过程。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李瑞彤李老师和大家分享慢性病人群运动的注意事项。我们首先提到的是冠状动脉疾病的朋友该如何参与运动，当然李老师也提到了一个前提，具有低风险的朋友是可以来进行运动的。但是什么样的情况被称之为低风险呢？我们先听李老师提到了第一点，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李老师和大家去介绍，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九月十八日起到明年三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大家好，我是张艺兴。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比赛将在北京赛区的国家速滑馆举行，根据滑行距离和个人团体不同，将产生14枚金牌。国家速滑馆是北京冬奥会标志性的场馆，在这座我们誉为冰丝带的场馆中，充满了科技、绿色与节能， 为降低碳排放，将在冬奥会历史上首次采用世界上最环保的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直立技术。2022，让我们在400米的赛道上，在绝对速度与精准节奏中感受速跑的魅力。别忘了，北京冬残奥会也同样值得期待。两个奥运一样精彩。 携程邀您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家门口的小马代，东北亚优质海岛游甄选地，动漫欢乐谷，游艇轰趴，音乐一应俱全，北京向东3小时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携程订票说走就走。 王府井百货大楼66周年庆热辣狂欢，即日至26日，服饰家居最高满200抵减80元，25至26日每满2000再加赠100庆生礼金，25日还有满额抽奖，黄金每克减66元等精彩活动等你参加。 以上为广告时间。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李清瑞李老师和大家分享慢性病人群运动的注意事项。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李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如何判定自己是否属于低风险的心脏病人群。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没有这个静息或者是运动引起的缺血。静息缺血就是我们在静止的状态下， 安静的状态之下， 不运动的情况下，我们都感觉就是比如有的时候喘不来气儿啊，或者是觉得这个血供血不足，到不了就完全就到不到我的心脏不足够的时候，那这样的或者是我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因为有些人可能平时走路可能就是日常的这种走路我都很难维持，可能我都觉得喘，或者是我觉得我心脏或者是这个供血不足这种感觉啊，这个呢是我们作为一种判断。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如果通过了住院治疗，或者是因为大型的这种比如说心绞痛啊、心脏病发作或者心脏病手术的这种情况，那一般我们建议呢是在3周以后，如果说就觉得恢复的比较好的这种状态下， 一般这种的可能也会再去做一个复查。 对吧，再经过医生的允许，就我们还是有那个大前提，我就不每一点咱们就强调了就是在3周后，然后呢如果自我感觉还是不错的，然后呢医生也同意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我们的轻微的一些运动了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没有异常的心率跳动就是呢我们的心率不齐因为这个呢我们也能自身能够感觉到，因为我们的心的跳动呢不是一直是维持着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 有规律的 节奏 对， 它会突然间会有一些什么加速啊或者是缓慢啊，其实我们人身体第一个时间能感触到的。所以呢如果大家觉得你这几个方面都能够达到就都没有那我们就能称之为我们其实呢就是是低风险的。但有的人说我已经有一些心脏的这些问题了但是可能最近我这段时间一直都没有这些特征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些这个低强度的运动了。因为我们不能说一直说我有了我一直都不动了 对吧，那我们也不能缓解那这个呢其实希望大家呢可能在日常生活中自己去对自己做一个小小的判断的。 对， 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那我们如果获得了这个就是得了这个心脏病了以后呢，我们还已经属于是低风险的了人群，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运动呢？那今天呢我主要是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一下心肺训练一个方面呢就是肌肉训练。 好 其实这是这两个部分，大家可能每个人喜好的也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就喜好心肺，有的人喜好肌肉那你就可以针对你的情况呢然后来进行我们的这个训练。 对， 那先跟大家说一下心肺训练呢其实呢我们建议就是每周可以至少有3次，最好呢就5天以上，甚至是以上就是呢可以大家达到就是每天都进行一些心肺的训练。 是的 然后呢在这个强度上面呢，我们建议大家呢是从 低强度开始，然后慢慢过渡到中等强度。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不要大家觉得慢性疾病的朋友，或者我已经就是有这些问题的朋友，他就觉得我就不能运动了，或者我就不能做中等强度运动，我就只能简单的走一走。一定要就是把这个想法去掉。就是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是在没有发病，或者是我们已经为就是调整的非常好，包括借助药物或者借助外界的手术的这种情况，我们其实已经接近于健康人的这种水平了。所以大家不要首先就是自我就觉得我什么都做不了了。 对， 所以呢你就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我的心率，因为现在很多比如说一些手环啊什么的上面都有一些心率，通过心率的测试，因为我们这是心脏病嘛，所以心率的测试是非常重要的。 对， 第二个呢就是自我疲劳感知，这是一个量表，其实它无非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人体的自我的感觉，比如说我做这个动作或者我现在的这样的感觉，我是轻松，我觉得我都可以轻松的说话啊，那可能我已经有点喘了，那可能稍微就是有一点点吃力了。那如果要是可能喘得更加严重了，或甚至我都说不出来话了，那可能就是吃力，然后甚至呢会非常非常的这种负重感。其实你可以对于自己你能感觉到一种疲劳，就像我们平时大家工作感觉压力大的那种疲劳感其实 是一样的，只不过那是精神的，然后我们这通过运动我们是身体上的。所以大家呢就是也可以通过自我的这种感觉来去知道自己现在已经在一个什么水平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心率。我们正常一个人，包括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现在已经是低风险的这个患有咱们心脏病的人群，其实他的静息心率呢基本上已经可以跟正常人达到一个比较持平的。如果他要是有异常的心率，或者是那医生也不会建议你运动的，所以肯定是你恢复的已经非常不错了，那你的静息心率应该跟正常人是相似的，那我们就是在60到100次这个区间。那如果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通过低强度的运动，如果增加个每分钟增加20到30次的话，那其实我们正常呢是在一个正常屈指的范围内的。比如说我静息心率是大概80，那我如果通过我的运动我达到了100、110，那其实这是一个正常范围的，所以大家不用觉得特别慌张。第二个呢就刚才我说的，就是大家觉得我的这个通过自我感知量表疲劳感知量表来进行测试，那如果你已经达到了有点吃力或者是非常吃力的那种状态，就是我的110到150，那可能进阶到中等强度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我们的一个范畴之内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不管是什么运动啊，我们都是通过这个循序渐进的这种方式，一定不是说我上来就是中强度，或者我上来就是一个非常剧烈的这种运动，那肯定是慢慢你从低强度能够接受到高强度中强度，所以呢是给大家是有调节的。然后接下来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我们的时间了。那刚才跟大家说了频率，我们是每周至少3次，对吧，那我们最好是5天，甚至你可以每天都有。 对， 那我们每天的运动的时间呢就是20到60分钟不等，其实那就是根据大家的这个 自己的 时间安排情况了。 对 对对，就是如果你时间可以稍长一点也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有心脏病的咱们的慢性的人群呢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充分的热身和放松的这个过程， 留够时间， 对，一定要留够时间。那如果你要是还要包含了这10到15分钟的热身和放松的时间的话呢，那可能你运动的时间可以，比如说你要是30分钟，那我们中间可能就是会就是时间会少一点。那随着你的适应强度的增加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时间拉长，不要永远都只给自己才20分钟，对吧，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对，说白就是刚才李老师提到的这个20到60分钟的这个时间，我们是给它算的是很清楚的，这是我们的静时间，我们锻炼的静时间。但是像这种之前的热身和放松的10到15分钟的时间，其实我们是没有把它完全算在咱们的这个锻炼的时间里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就是锻炼前后的这个热身和放松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它不要因为我们锻炼的时间有所限制就省去了某一个环节，这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对，好，那接下来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可以练习的内容了。那练习的内容呢其实我今天 不光是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日常的生活啊，就是呢我还觉得大家呢如果说在我们这个可以恢复的非常好的时候，其实我们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也可以走到健身房里面去跟正常人一样做一些我们带有器械项的运动。 对 啊，因为呢可能大家就总觉得我获得了慢性疾病或者是我有这些疾病，那我就不可以再到健身房去做剧烈的，或者他认为啊健身房就是剧烈运动。 对， 进去我就是感觉就是要非常强，对，强度非常大的。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器械和设备是供我们去选择的，那你可以选择适合你的项目和运动来进行完成。那我前面呢就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我们非常日常非常了解的第一个就是散步啊、慢跑啊、游泳、自行车， 嗯， 这些呢就是就不用我去强调了，就是其实大家每个人呢可能也都知道。那其实我就还想再强调一下，如果说你可以能够比如说走入健身房能够借助一些器械，其实有一些器械呢它可以更加的具体的让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心肺功能能调整能达到一定的状态。那比如呢可以用一些椭圆机啊或者是划船机啊，通过全身性的运动，然后呢我们达到我们这个有氧训练的一个效果。那接下来呢就是如果一旦我们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一定要马上停止运动，那就是第一个就是大家感觉到心绞痛，也就是说心疼、 对 吧， 对 啊，心绞痛。第二个呢感觉呼吸有些困难了的话啊，第三个就是头晕目眩，因为我们的供血不足会马上影响到我们的大脑、第四个呢就是晕厥啊，那就比较严重的了。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就是马上就有反应的，一个就是脸色苍白， 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心率已经超过了我们现在刚才提到的一些点，就超过了，已经过高了，超过了限制了，那我们马上一定要停止运动。 对 啊，要不然的话就会非常非常的危险。 嗯， 这个呢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针对于心肺训练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关于肌肉训练， 哎，力量训练嘛， 对对对，力量训练。那力量训练呢其实就针对于我们大肌肉群嘛，就是比如说我想练肱二，我想练肱三，我想练腿，想练臀啊，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们慢性疾病的朋友肯定也有这方面的需求。 嗯， 那我们频率呢是建议每周是2到3天就足够了。 对 啊，跟心肺训练可以穿插交替着来。 对 对, 对。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肌肉训练上面啊的时间我们没有就是特别的强调，因为我们毕竟是局部肌肉的训练、它不像心肺训练它要达到一个时间点才能真正的锻炼到心肺。但是肌肉训练呢可能它更多的是用组数和次数来衡量的，所以时间上呢大家可以慢慢的去结合自己的情况去调整。 对 对，然后呢因人而异，然后从10分钟开始，基本上我们10分钟起嘛才可以练一些什么事情。 对， 然后循序渐进的去调整。那在强度上面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呢可以来这样，就是去知道自己的一个情况，就是每个人啊你其实你都有可以借助最大的一个力。比如说我提东西、我可能已经达到提到一个什么重量，我再高的重量我绝对是已经达不到了， 我的 极限了。 对, 对，所以呢首先呢一定要先知道你的极限在哪儿、 嗯、 对。但是你的极限一定不是要给自己无限的退路的，就是我明明可以拎一桶水然后我就说不行我只能拿2瓶。 对, 对，然后呢在你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就是可以承 受 的这个范围内呢，大概在40%到60%，就是我们慢性疾病的朋友，你只要拿40%到60%的力，出40%到60%的力就可以了， 就是在你最大极限的 40%到60%的力。对，其实我们是有感觉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是知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对，就是在这时候是可以给自己留一些余地的。 对对 对, 对，是的。然后呢，我们可以重复提举或者是做一些这个重量的10到15次、 嗯、 但是呢不要用尽全力，因为我们毕竟是心肺功能嘛、 嗯、 对吧，心脏是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就大家一定不要逞强， 尤其是那种憋气， 对， 因为在做力量训练的时候特别容易。 对， 比如说 这个后面我是一定要跟大家强调的一些点。 对， 那在类型上面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感觉就是做一些什么东西呢，就比如说大家很常见的哑铃， 对吧，一些壶铃，然后或者是一些弹力的阻力的那种弹力带， 对对、 这种东西呢就可以了，然后可以，因为这种都是可以调整的， 是的， 我们的力量的这个额度都可以调整的， 而且它的这种力量呢又不会是那种非常大的， 对对对、 还都是我们在日常做一些这种轻微的力量练习的时候 对对对 特别常见的或者说特别适用的， 对，但是呢我不建议咱们慢性疾病的朋友用什么呢，用比如水瓶来代替、或者用那种拎桶，因为它毕竟那个是不固定的，它那个是晃的， 不稳定， 不稳定的，所以呢它就会有的时候呢会就是会对我们的肌肉啊或者我控制不足够啊、对，会、 就是、 会造成损伤， 自己控制力不足的情况之下， 对， 如果去用这样的一些不稳定的物体来进行练习的时候，反而是容易会给自己造成一些风险， 对，是的是的、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说的是有这个啊是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注意用一些正规的一些训练的这些器械来完成、那接下来呢就是想跟大家说，我们正常呢就是一定要开始啊，然后介入我们主要的一些肌群，比如说我们的腿的肱四的，或者是我们的手臂，大家都非常清楚的肱二和肱三啊， 对， 对吧？然后或者我们臀大肌啊、胸大肌啊，就是这些最主要的肌群着手去练起、啊，先不要先去练那个小肌群，对吧？先把我们大肌群给稳定住了以后，核心包括、我们的前面的腹直肌啊， 是的， 对，这些腹外斜肌啊都练好了以后，然后我们再说小肌群的事情，所以我们建议刚开始大家每个呢就可以都做一组，就是我们每一个部分10到15次，然后呢循序渐进，觉得哎我可以了，承受，我可以再做一组，对吧？再慢慢的再去加啊。最开始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一组一组的来练，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就刚才我跟大家要说的就是最主要的那几个方面 注意的地方， 对，就是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就是首先我们患有心脏病的朋友一定不要憋气，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第二个就是所有有憋气的项目你就不要练，如果你深蹲你觉得你蹲下去的时候你会憋气、那你就不要放弃这个项目， 先别做这个了， 对，一定不要做这个了，一定是能够在做运动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正常的呼吸的这种情况、才可以。第二个就是刚才也跟大家提到的，就是不要用尽全力，包括刚才的肌肉训练跟大家说了只用40%到60%的力就可以了， 对对， 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大家强调，不是代表说你用了全部的力你就能在这一次你的肌肉能增长多少，而是它是一个循序渐进持续的一个过程， 对，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不要觉得说我这一次用尽全力了以后我就能达到我的标准，而反而用尽全力会对你们对他的心脏啊或者是对他的这个供血是有影响的， 对， 所以这一定是禁忌，不要去用尽全力去做， 对。 然后呢就是不要做一些等长收缩的，其实为什么是等长收缩的项目和动作呢，就比如说是静力性的、就比如说静止性的，比如说咱们非常熟悉的平板支撑， 对 啊，对，平板支撑的动作，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的肌肉并没有进行收缩，一直大家是持续在这个保持在那儿。为什么这个呢不要做这种类似的这种，或者是就大家知道那个 靠墙静蹲 引体向上、 哦、 比如说引体向上有的时候有的人会拉上去了以后就是一直空在那儿， 停在那儿， 对， 停在那儿，对，这种动作就是只要是能让你静止在那儿的，或者深蹲就一直蹲在那儿，那这种动作一定不要做，因为这样的动作呢会使你会有一些心脏会有一些不适，或者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不自觉的你会发现你就会憋气、 哦、 对，而且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你的头往往会往下低，不管是平板支撑还是深蹲的时候、你都是控制不住的，所以呢就是这种静力性的动作、咱们一定不要做，对。然后呢就是这几个方面，就是大家刚才我说的几个点，其实让我们心脏病患有心脏病慢性的疾病的朋友一定要重视，就是一个是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停止运动、就不能再运动了，一个是我不能做什么样的运动，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 我们要随着我们自己适应的这种情况， 对， 然后去增加我们的组数，增加我们的次数，增加我们的负荷，就是一定是要休息，就是中间一定还要有休息的时间，而且一定要给自己留好充分的休息时间。有很多人他就着急啊，他有的朋友可能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就是这么久都没有运动了，那我在这次运动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那他可能就是没有很好的恢复，那没有很好的恢复，在做下一组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一些不适，或者是说他达不到他自己想要的目标。比如说正常我们一组是8到10次或者10到12次，那你没有经过充分的休息的时候，你第二次你做到8次的时候，你肯定觉得你已经非常非常累了，而且因为运动的过程当中肯定是要求这个心脏收缩的会快一些嘛， 对对对， 那你又有慢性疾病，那你肯定这个地方会给你带来非常大的不适。 嗯，那我们刚才听李老师和大家首先介绍的就是这个冠状动脉疾病啊，当然也是我们现在最为熟悉的一种慢性疾病了。那给大家做的这个介绍呢是非常的详细，针对于我们朋友们该如何在营养方面去注意，还有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要注意的地方呢，李老师都介绍的是特别的详细，那也希望可以让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患有冠状动脉疾病的朋友啊，在运动的时候呢能够有所收获。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疾病同样呢其实也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一种啊，它是外周动脉疾病。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疾病呢，它其实同样也是有自己的一个造成的原因，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的这个注意的地方。我们还是继续来听李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吧。 好，那大家刚才呢听到了就是这个咱们的这个学名哈，叫外周动脉疾病。那其实真正的这个呢其实叫做我们的肌肉痛疼痛感的一种下肢的疼痛感的一种疾病。所以呢其实当你如果感觉到我们的下肢肌肉疼痛的话，其实我们可能就跟据我们的这个判断就是这个外周动脉疾病。那其实它的原因呢跟我们这个刚才冠状动脉疾病的有点相似呢，它也是由于咱们动脉狭窄，然后但是它是末梢的血流减少，所以叫外周嘛，对吧？对，是末梢血流。所以为什么会影响下肢呢？对吧？因为我们下肢的这个会影响我们的一些行走的能力。 我们末梢不就是下肢吗？ 对对对对。所以呢其实给大家稍微解释了一下啊。那其实呢我们发生的这个问题呢跟我们的冠状动脉疾病有点相似，要我们肯定放在一起再给大家讲，跟大家更好理解。 对， 就是它也其实呢会有一些比如血脂异常的原因，包括吸烟、喝酒，还有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包括一些还有这个呢我们也有一些家族史啊，还有我们就是身体不活动，还有我们胖肥胖和压力。但是在大家发现呢这个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增加了比冠状动脉疾病多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日常的精神压力。其实刚才我们在冠状动脉疾病里头我们并没有提到这个压力的问题，因为呢就是我们日常的这个肥胖和压力其实他们两个是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的。所以呢就是会希望呢大家呢就是能够呢就是减轻自己精神上的压力，然后呢能够稍微能缓解一些我们关于这个外周动脉疾病的这个发病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呢它是有影响的，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得多关注一些。那其次呢就是刚才其实营养跟大家也都非常详细的介绍过了。那其实在我们营养状况这个方面呢在我们如果咱们患有了我们外周动脉疾病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几个点，就是一定要减少肉食，就是红肉的饮食，减少这个方面。 就比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肉， 对， 还要 减少，对，减少可以多吃一些白肉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饱和脂肪。其实饱和脂肪呢，刚才跟大家说了，比如说有油，还有我们的糖，对吧？包括白砂糖啊，这种我们的人工的这种合成糖，对，我们一定要都要少吃。然后呢我们一定要大量的补充我们的水果蔬菜还有我们的纤维，对，因为我们的这个动脉狭窄的原因嘛，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促进我们更好的这个血液的流动和循环，然后才能到达末梢， 对吧、嗯、因为大家别忘了我们的外周动脉是指的是末梢， 对， 那你必须一定要是你的整个的这个饮食上面一定要少油少盐少脂，你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好的使你的这个动脉的血管然后呢慢慢的恢复，然后才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流顺畅到末端，然后呢才会对我们的这个外周动脉疾病更好的进行一个调整。 对，它也有一个最明显和这个冠状动脉疾病的区别呢，就是它是主要是体现在我们这个末梢的血流减少。 对对， 所以从刚才的一个成因到营养状况上，其实李老师都格外强调了是要针对于我们这一部分的问题，我们在饮食上啊做出的这种相应的调整。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提到了和朋友们分享的呢，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慢性病人群在运动过程当中需要去注意的地方。那李老师呢给大家开了个头，从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入手，去和大家谈到了我们该如何去进行科学的锻炼。首先呢是以冠状动脉疾病为打头的这样的介绍，之后呢我们又谈到了这个外周动脉疾病，这个疾病呢我们还没有介绍完，那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也会继续来听李老师为大家去详细介绍一下。而同时呢我们还会再介绍一些其他的这个慢性疾病，那也是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李老师， 再见。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就只分隔些许，拨动过热心血气，窗外尘土已生机，万种迷气，桥上的悲欢合理，祈祷着万事安宁，再撑多少斤，多少曾经，心遗忘灿烂而迷失方向感，远方前方万人崇拜，越靠越近，心脏逐渐发软，